锵锵三人行，马先生来了啊！马先生最近这个有大新闻啊，这个又创了一个记录，这个在香港4月4号，哎，清明节哈、啊，这个苏富比拍卖，这个好像是从当年从日本卖出来的， 对， 北宋的这个汝窑，哎，创了一个天价，一个葵花洗，那一个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葵花型的这个洗，就是说一种什么器皿呢，马爷？ 就是一个盘子，现在说洗呢说高一点，因为这个中国人呢就愿意起名字的时候起得好一点，说洗这东西历史上是应该就是个盘，那盘不听着就低点 吗？是港币呢是2亿786万港元，所以说这个马先生还挑北京报纸的错，说这帮小孩们太不用心。为什么 一写就写2.7亿？因为当时新闻稿发的是中间夹着汉字2亿786万，是吧？但是中间没有零啊，但是他们到中国这个报纸上经常写2.7亿，那一下就错了嘛。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这儿也是很富足的一个节目嘛。既然这个汝窑这么值钱，我们制片一下拿来4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说这个器型，我在台北故宫见过，它还真是这个仿的。哎， 有意思。 哎，你看，我当然是外行哈，但是我至少在台北故宫学习的，一般这个汝窑常常都有这个钉， 支钉烧。 这个支钉烧就当年支着这个，所以说这儿没有釉嘛，是吧？是有个钉，而且你看它仿的呢，确实它仿出点特征，就往往这个边口啊，好像看着是有点泛红啊，什么那么个色泽，当然不见得是绝对的啊，是吧？ 是。它这个样子的全世界就俩，北京故宫一个，英国一个。北京故宫那个我上过手，它就很轻，就你拿着以后很轻，比这个尺寸大。 哦，是在北京故宫的。 北京故宫一个，不是台北故宫是展览时候，它是集全世界的东西往那块弄。 看那大观嘛。 对，那个是从英国借过来的。 啊。 那么这个造型的啊，全世界已知的，这是千年以来就2件。啊，这是一个概念，能不能有第三件谁也不敢说，这世界不出奇迹，但是基本上没这奇迹。 第三个在这儿 第三个在这儿，对， 三人行嘛，第三个都在这儿这个为什么我刚才跟这个马先生讲啊，这个当然品味啊，这个各百花齐放，个人有个人的品味，但是呢好像在他们这个行家看来啊，这个汝窑这回能拍一个这么高啊，是一个好的审美导向。怎么着呢，我很这个外行了，但是呢我也感觉，比方说啊，原来创了记录乾隆的那个瓶子， 太花了， 对，那这我看就你说真好看吗，太闹了，对吗？但是这个北宋的，为什么说汝叫什么汝什么歌定军， 汝官歌军定， 哎，对， 这五大窑。 不说钧窑最好看吗？ 钧窑是一个悬案，理论上讲啊，就是咱们说北宋，以北宋先切一刀啊，宋代切一刀嘛。北宋时候肯定有的，有定窑，定窑是老大，就从年份上，其次是北宋官窑，再其次是北宋的汝窑。钧窑，这个和哥窑这两个窑口，北宋今天没有铁证证明北宋时期就有了 啊， 没有证据， 就是说没有东西，只有记载。 记载都没有，记载都算铁证了。如果宋代有文献记载，就算铁证了。记载钧窑和哥窑都是明代才开始有的，所以这两个窑呢， 这是一个传说了。 对， 这 是个传说。对 啊， 哎，你别看我在这个百家讲坛上讲的时候，我讲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是按照一个传统说法，因为我跟公众去不能去探讨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认为钧窑是金代开始才有的，哥窑是元代才开始有的。这是肯定的，就是可以找各种文献和出土证据佐证，能看清楚。 所以像咱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行家的这种见闻的哈，我就说咱们仅从最简单的这个审美上看啊，因为我也是啊，看这个汝窑当年第一次在台北故宫一个大观的这个展览就迷上了。你知道吗，有点文化水的人呢、很容易迷上他这种素雅的这种色泽，你知道吗，跟这个清代乾隆的那个品味相比啊，一雅一俗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这是。而且呢，我自从我有点迷上以后啊，我在各个地方看呢、我就会认真的比，要不说他这仿的，我就看啊， 乾隆也特别迷这个东西，乾隆有句诗叫雨过天青云破处，就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这种独有的色泽。然后呢我又看那个说是官窑，说南宋的官窑，甚至我到这个韩国首尔看他们那个高丽瓷，都是企图在模仿这种嘛，颜色，我就觉得它就是不一样。 对，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啊，颜色啊，对现代人来说不是很敏感，为什么？人的颜色，包括科技配出来的色太多，你被刺激坏了。 没错。 你往前追一千年，就退回去一千年的时候，这个颜色就是不得了的颜色。你别看这四件东西，尽管是仿的哈，要是一千年前拿给宋徽宗。这他妈今天咱也就看不上了就是国宝了。当时他主要是徽宗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观念是高于别人的。当时徽宗的崇尚道教的时候呢，他要直接写青瓷，就跟上苍沟通嘛，那些御用文人都写的那个不着调的话，说那谁也听不懂的话沟通。当时他就对这种青色就感兴趣，所以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就是命令啊这个窑工去想办法烧这个瓷，当时就烧出来了。但是烧出来以后呢，总共没个20年的时间。 是哪里？河南是吧？ 河南汝州嘛，汝 窑 就是汝 州。但为什么又有什么南青北白？这怎么？ 南青北白说的是唐朝， 更早了， 对。那么他那时候那个青瓷是绿的，南青北白，这个是可真是这种蓝色。 唐朝时候有一种啊叫蜜色瓷， 蜜色， 其实比这个暗淡， 比 这暗淡。 对，这是在宋代北宋末期的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贡献，是一个界限。从那以后瓷器就变得，它虽然很新，看着你看今天看这个颜色还算准确，就是还是很鲜亮，但是呢它非常含蓄。 含蓄， 不像我们后来的这个， 就是有一文词叫什么韵极啊，就是它又是这么样的美，但是呢，它又不是那么艳，你知道吗？ 不是那么闹 ，不是那么耀眼，它有一种韵极之意在里面。 那为什么又有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最早的就是商业化的工业运作啊，什么什么？我反正听过这么一个说法。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我就跟你讲，对于这个宋朝，我觉得要认识再认识。过去我就跟你说啊，不是说我认识啊，他们这我给找些材料讲，这个当年呢，连外国人都希望生活在宋朝，像是这个辽道宗耶律洪基就写诗啊，就后悔自己生在辽国蛮夷之国啊，说希望来世做宋人。然后呢，这个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宋朝是最适应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的这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就顶峰造极到哪儿啊？赵宋之世，赵匡胤就宋代。严复也说过，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之八九。不也是严复讲？我跟你讲，我看到的一些资料，你现在一天吃三顿饭。一天吃三餐呢， 宋朝开始的，对， 宋朝之前呢， 吃两顿， 一天吃两顿， 对， 宋朝到这就宋朝这个士农工商的这个工商业的发达啊，这个夜市啊，晚上这个不实行宵禁，在那之前其实都有点类似于宵禁，晚上夜生活丰富，所以才加一顿晚饭。你看，美国也有个历史学家，我觉得美国这个历史学家说的挺好，叫墨菲嘛，他说。在很多方面，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家批评他，只是因为他没有能够顶住外族入侵。但是宋朝其实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300年的平均的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而我们却。因为被外族打败了，却否认宋朝创造的这个文明和繁荣，而去赞扬那些毁灭了伟大文明的落后而野蛮的民族。这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的评论。 是当时这个宋朝呢，它首先是一开始定的调子好，就宋朝是一个文人治国的调子。文人治国它确实就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它在打的时候，所以动凶的时候，咱俩翻脸的时候，我不如你嘛。所以宋代的整个的趋势就是缩，以土地换和平，就我们现在能听得懂， 打不过 就 游牧民族。 对，他刚才说那数据特别重要，中国历史上的朝代 所有的大朝哈，三百年是大限，就跟人一百年是大限，对不对？人说长寿长寿，你跨过一百年非常难。中国朝代上真正跨过三百年只有宋朝，剩下朝没一个朝代能跨过三百年。 清代没三百年， 清代是268， 268， 明代276，唐朝289，汉朝中间王莽那一刀是给切死了的，所以前汉就是西汉的220年，后汉190多年。这个王莽这一刀切的是干净利落，就是后汉就是前这个东汉跟西汉、血脉上是勉强相连。南北宋可不一样，南北宋第一时间中间不切开， 文化没中断， 不光文化，血缘是干净的。 对， 人家这个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就是徽宗的儿子，第九个儿子，这个你就很干净，就是他没有任何你可以 赵宋嘛， 这个血缘是非常干净，而且他跨过三百年，多少年？319年。 而且徐老师，就是你们这个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喜欢呢？就是宋朝对知识分子最好。 对， 从开国皇帝说不杀大臣， 对， 就不杀文人。 文人犯天大的错，最多流放， 哎， 就是到头了。 没错。 所以宋代的大儒们经常挨个都被流放，就是什么？你还说这话？ 苏东坡 啊，对， 王安石， 欧阳修，就是你说你知道这大儒们全都被流放过，为什么？因为牛啊。天下有一事顶着我死不了，我撑死了就上边上去， 免死金牌， 免死， 对对对对。 所以宋代就是他辉煌，文化辉煌。那个明代当时啊，就朱元璋这帮人，当时他提出的口号是反元复宋， 对， 他口号就是复宋。所以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呢，就是这个程朱理学定下来了，这个宋代的整个规范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 所以不要光 这个特别重要， 不要光梦回唐朝， 对， 梦回一下宋朝。 宋朝是舒服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宋朝是舒服的，马先生说。 有一次，张信刚这个原来成大的校长，有天在他沙龙里边做个报告，那个题目叫《回顾一千年》。我一看那个题目我就傻，我想这个报告怎么做啊？结果你知道去了以后，他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报告。他的回顾一千年是什么？他就是回顾那一年，就是公元一千年这一年。 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从日本，到中国的宋朝，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移过去，就讲那一年的世界上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 就是一个横切面，因为他原来研究流体力学，他那个用一个横面来看整个世界，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是 那时候你一划这个。就是公元一千年的时候，你一划，那我们什么 GDP 世界第一啊，什么最稳定的文官制度啊，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讲的那些儒窑啊，等等等等，全都有了。不，我们从小呢，我自己个人一个偏见，我就一直喜欢晚明，就是说从我觉得晚明可以比较颓废啊，对，晚明可以比较颓废。宋朝 晚明就跟宋朝有点像， 是吗？ 对， 但宋朝就那个春天里灭人欲啊。就从来就给我们一个后来他们一大帮的学者就说我们误解了，从字面上这个春天里灭人欲，把他以为是我们斗私批修了， 不是 那么回事儿。 对，宋代的时候有一个，你说他灭人欲啊，宋代的那个集市上还演裸体剧的，你知道， 有这好戏， 对，有这好戏。你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哈，这个集市上，你不是央视有一回播那个新闻里，就是说有一帮子什么跳裸体剧的，什么什么是都在集市上吧？ 对对对， 宋代之风 啊， 他为什么都是这种裸体剧都会在这个集市上出现呢？宋代就有这风气，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所有的人都被禁锢死了，不是？ 你想想，就说我们这行有点关系的说书，这个文化大兴于宋朝。当时的记载叫勾栏瓦舍，什么叫勾栏瓦舍呀？就是街市啊， 就是搭一台子 茶馆啊，或者这些地方，这个当时这个说书的这个艺人呢、就是叫谈古论今如水之流，就是这种东西就宋朝出现的。 那另外呢，这个我还有一个同行朋友叫葛兆光，复旦大学的，他最近有个研究，在外面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定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现代国家概念，所谓 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概念，是一个欧洲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就是说它有国境线，就是说我这条线划了，你进了我这条线，我里边的事情是一律平的，就这是我的国土。这个外面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可是以他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咱们知道中国古代从来都不是，咱们中国古代是以王朝为中心，然后往外散。 越往外散，我们的权力就越模糊，越模糊。你到唐代、汉代的时候，哪里是中国，哪里是西土啊？ 对， 这个中间找不到一条线。 咱们那个时候不叫国界线，咱们不叫界，咱们叫化。化化外之民， 对， 但是这个化它是一个 文化概念、嗯、啊，你这里地方是那边化了，那总之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嗯、那么因此这是大家史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呢最近葛兆光一篇文章呢，他用了几个证据来证明其实我们在宋代的时候就有了西方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嗯、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文字版权和国家机密。嗯，就在宋代之前哈，唐代的时候，你任何一个中国人写的东西，一个文字的东西，你别的地方的人拿去，我们很感谢，因为这是在传播我们的文化。我们皇宫里的一个什么东西，你被西土的什么人拿去了，这是我们皇恩到那里，我们会非常高兴。从宋代开始，皇室里的东西哈被什么异族拿去了哈，他们要惩罚，他们会锁住，会在一个地方锁住这个东西，国家机密不能外泄。 是是， 这个今天回头来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就是说他对于文字的这个把它当作一个政府的文件来处理。哎呦，我一看这个观点蛮有意思的，到底对不对另说了哈。 对，所以你像宋代，你刚才说的那个勾栏瓦舍，就是他用评书的形式哈，当时叫评话，就是写平安的评。后来因为明代以后加了评论，就这人说书的时候突然说这谁对谁不对，谁他妈做过了，都是这种话，所以就加成评，加成个言字边，以致到我们今天的评书就是这么来的，评书也是这么来的嘛。 而且那个时候啊，其实市民真的是受社会形成， 对，他当时这个宋代开始呢，人性开始释放，就是他去到集众去听这些东西。中国历史上啊对文化的管理非常严，我原来老觉得现在管理严是吧，我们现在国家有各种部门，比如说有中宣部经常发一个文说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要管着点是吧。中国历朝历代从宋开始，宋元明清那文发的，我现在看我说历史上就有中宣部，他就管这事儿。你比如说他 可以演 啊，对，哪个不能演，而且那时候那个下的文都非常死，就是说你比如元代啊，元代元杂剧非常丰富吧，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戏基本上就我们知道的戏全是禁戏，就当时都不让演的。然后呢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他规定很清楚，比如他说草台班子不能演，你每个剧团都是要注册在案的，说咱哥仨喜欢，说咱自个儿来一个，就像今天你说大学来个剧社什么，那在过去都是违法，他不许你演。另外什么人不能演呢，帝王你不能扮演，先贤先圣你没权利扮演，什么他有好多规定。 对对对，还是有组织纪律观念的。 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在文明上啊，你以成败胜败论英雄，你是太粗野了。你说这个宋朝大家一说就是什么丧权辱国嘛，包括这个宋徽宗给人家金人都掳的什么五国城去了， 上你不知亡国恨， 没错，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就特简单的很粗鄙的一种评价标准，就是说你呀输了，对吧？你但是可是实际上啊，你很多问题啊有多种价值观。比方说我那天看到一段史料，当年说宋朝这个丧权辱国，好像是宋真宗那个时候，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字念澶渊呢， 澶 渊之 盟， 就感觉啊这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可是你知道当时宋真宗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呀，我们给他签了这个合约吧，再过几十年会也许就会出现有能力打败他们的人出现，那个时候我们打他们，这样人民可以少受几十年的苦，就是人民已经多年战乱，而且呢你看采取了这样一个条约之后，仅仅是十几年还是几十年的时间，宋朝就创造了比这个给那个蛮夷给辽国还是给谁啊纳岁币嘛，就给他们钱多少倍于他们的这个国民总产值，就说这个经济啊极大的发展，这你说又怎么说呢？ 那他在古人的这种比较当中，他是用现实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我拿这事儿，我拿钱买一个和平值不值。 嗯， 我们后面的学者一定说拿尊严做一个比较， 对对对， 你看那钱他妈不是事儿，他老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所谓的历史观，我老觉得应该站在当代人，你看能不能理解这个事儿。宋人就是因为确实弱打不过，为什么？你生下来不骑马， 人家生下来三岁就搁马背上，那腿都是罗圈的，夹着马肚子特合适，咱那腿是直的，你跟人去打骑马打仗， 这个 打不赢了。 徐老师，那天我还看一段，这讲蒙古的，你这个 对对对， 文明人为什么没法跟他打呀？你知道，光是成吉思汗当年那个蒙古大军呢、啊，不要说别的，他们那个味儿。你知道吧，打到西方的时候，真的我看到打到西方的时候，有的欧洲的那个城池啊，就十，这叫迎风臭十里啊，那个哈扎全马那个就是还是狐臭啊，那个光是说这个味儿就跟熏跑就撤了。 你这场战争说的简单了，我觉得元朝它之所以能够最终能够胜，它最重要的它不光是文明，它最重要是它军事制度，它的制度优于别人， 那个军事制度也是一种文明啊，对不对？直后来他那套东西到很久啊，后来俄罗斯都传承他，直到彼得大帝的时候才改 他 的那个。 军事制度的好，我觉得我们还必须往回拽一句，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正因为有这样游牧文化、不听清朝的历史，才使我们的文化机体健全。 嗯， 我们不怕了，一开始是打不过哈，打不过你还进来吧。进来一会儿，你还发现进来也不那么舒服，因为 陷入大海， 哎，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 海。所以宋代是个典型以柔克刚的朝代。 是，他也尽了全力，这个合纵连横。你想，就跟今天很多国家的处境一样，在列强环伺之下，你要谋一个自存之道， 还要谋发展， 还得求发展。 这个狼图腾的说法就是，羊还得感谢狼，亏得被你欺负了。 哎、是这样，是这样。 最后你吃不了我们，最后你的狼进来了就变成羊了。 这玩意儿说起来，当然你觉得说屈辱吗？可是我觉得咱们不是宋朝人，你不懂，就是你的这个感觉啊。 我们现在翻身了，2亿多了，这不就羊做的吗？ 这得感谢宋朝人呐、啊，你不得感谢福泽子孙后世啊？千年以后你得感谢宋朝的文明，对不对？而且你像这宋徽宗当年的这个书画的这个收藏。